各位网友好，咁啊，我系卢思达，我嘅节目就系星期三十点钟嘅卢思动众，咁啊，希望大家踊跃用月费支持，咁啊，你嘅支持咧，对于我同埋 My Radio 咧都系好紧要嘅，所以请大家每个月慷慨解囊，多谢大家。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今天是2016年的11月28日上午7点，现在是35分，那就是香港时间。那就这个加拿大Alberta 省的那个时间就应该是下午的4点30分，因为有时差，那但是仍然是11月27日，就是相差十几个钟。那么邀请了大家会来这里就根據啲手足講咧，就冇之前咁好，而家係零下即係5度左右啦。咁但係落雪喎，聽到嗎？嗱，我喺身後呢個湖咧，如果冇鋪滿曬啲雪咧，好靚嘅。我嚟過呢度咧，就今次係第四次，呢個湖靚到不得了。而家我向後大約噴一公尺兩公尺倒曬個湖喎。咁頭先我問阿 B 仔，喂，我落去行下得唔得？佢話冇啊，而家冰好薄嘅，仲見到水嘅印啊。好大喎！咁但係如果過得過嚟，啲雪鋪多啲咧，其實一片呢個就係湖嚟嘅，係嘛？當然你而家睇唔到個湖啦，但係呢度係好靚。大家睇下而家呢個雪景啊！呢啲我哋喺香港啊，或者其他我哋住亞洲地區嗰啲朋友咧，就睇唔到呢啲。我孫就好中意雪嘅，咁我有機會我帶佢嚟呢度啊，真係正到不得了。嗱，今日咧我要講嘅題目咧就係講呢個肥牛彭定康。牛津大學的重炮監，他就早兩天就來了香港。大家知道彭定康是1992年至1997年的末代港督，在他任內最為人所稱道的就是他非常親民，以及一個相當有智慧的英國政客，做過保守黨主席。他在香港期間就推動這個政改，就引起軒然大波，就被老平呢這個港澳辦主任就說他是千古罪人，但是民主派就非常喜歡他，而港英漁業包括陳方安生就非常喜歡他。彭定康其實呢，即是他離開香港之後呢，他都做過很多工作的，有歐盟又做過工作，現在就牛津大學的校監，他就很少講香港的事情。離香港試過很多次來訪問，有時就為他的新書出版啦，咁啊簽名啦，咁啊香港人就好中意佢嘅喎。咁呢個就係比較啦。喂，發現嗰啲咁嘅董建華、曾蔭權啊，以至到呢個咁嘅689梁振英啊，咁再同彭定康一比，咁啊個個都中意彭定康嘅喎，但我就真係麻麻地喎。我喺93年、94年做龍門鎮嘅時候，正值彭定康推動呢個所謂政改，我對佢係好反感，我就批評佢嗰個新九組功能組別嘅方案立法會。嗱，當時咧，劉慧卿議員就提出呢個88直選方案，但係咧就俾呢個民主派嘅會點啊，狄志遠啊、黃偉賢啊同埋呢一個李華明嘅投棄權票，令到劉慧卿嗰個直選嘅方案咧就被拉到。係因為喺97之前個立法局咧，議員可以提私人條例草案嘅，劉慧卿可以提呢個私人條例草案，係嘛？ 咁就係過半數通過就得嘅，就唔使話九七之後私人條例草案係要分組投票，甚至受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四條嘅影響，即係受佢嘅限制，有關政制啊、政府嘅收入嗰啲全部都唔准提嘅。嗱，講翻彭定康今次嚟香港，今次佢係應呢一個即係陳方安生啊做教授嘅嗰個公民實踐基金啊搞個論壇嘅邀請，就講香港管治禮崩樂壞，打個問號。咁由佢嚟講香港管治，咁大家覺得梗係恰如其分啦。但係喂，冇時間就冇意義，此一時彼一時。嗰陣時佢喺香港管治嘅時候，當然大家覺得佢。佢係一個左膠，有保守黨嘅左膠喎。佢話佢係共產主義者嚟嘅喎。咁喺香港佢都推動呢個福利喎，即係佢推動啲民生政策，亦都得到香港人嘅支持。但係搞政改咧，就共產黨係要同佢反面，係咪啊？佢嚟香港今次咧，就真正我自己所記憶中咧，就係一次比較完整啲去講香港，即係而家嗰個現況嘅一次演講啊，即係而家個政局。因為你講香港管治跟住禮崩樂壞，咁啊梗係意有所指啦。佢講咩咧？主要就係講啲阿媽係女人啊，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啊，大家應該要遵守啊。民主、人權、法治、自由非常之重要啊。咁啊，法治咧唔係 rule by law， 係 rule of law。使差你講咩？啱唔啱啊？咁你英國人使唔使負責任啊？而家違反曬聯合聲明，仲有批判呢個港獨。嗱，呢個我有嘢講啦。大家都知道我咧就並不贊成港獨，但我唔反對有人提港獨。嗱，你話我即係語言藝術都好啦，係咪？事實係咁啊嘛。啲年青人為佢嘅前途提出嘅主張，我有咩資格去反對啫？咁我只會話俾佢聽，港獨係不可行，話現階段係一個偽命題。咁偽命題都唔緊要，有班偽港獨啊嘛。佢今次就走去批判呢、這個喺。其實他在論壇之前一天在外國記者俱樂部已經有發表一次演講，就罵這個梁頌恆和游蕙禎是小學生，是學生遊戲，宣誓的宣誓一定是很嚴肅的，不能宣誓就不能就任，那你肥胖就說 DQ 他對嗎？是吧？還有喂，人大釋法為什麼你隻字不提啊？對不對？人大應不應該就這個所謂宣誓問題去釋法先？系嘛？立法權係咪應該受到呢個法院嘅限制先？你係肥胖，我冇講喎，你都真係好精喎。所以咧，睇到咧嗰啲即係親共嘅報紙啊，或者親建制嘅報紙咧，就將肥胖批評港獨啊，批評呢個即係宣誓啊、學生遊戲嘅呢啲言論咧，就大字標題係嘛？咁啊寫出嚟，咁咪好清楚啦。你講嘅説話啱共產黨聽啦，係咪啊？你其他講民主、人權、法治嗰啲。根本就阿媽係女人，咁咪有咩解救啫？陳方安生咧就回應啦，梗係錯啦，港獨不可行啊！咁啊，彭定康就話港獨只會拖垮香港嘅民主啊！咁你呢種講法，其實同黎智英講嘅講法有咩分別啫？啱唔啱啊？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肥棒論盡香港唱藍調，即係陳方藍調，係嘛？漁業即係附和佢啊！嚇，即係呢啲。港英漁業咧，啊就附和彭定康嗰個講法，係嘛？咁啊，漁業梗係指陳方安生啦，嗱，即係李柱銘梗係唔係漁業啦，但係李柱銘都好擺陳方安生嘅。咁《蘋果日報》咧，哇，即係大篇幅去報導肥胖喺香港嗰啲言論。咁但係你睇翻肥胖嗰啲言論咧，佢講咗啲咩出嚟咧？批判偽港獨，係嘛？講宣誓係。學生遊戲，我晨早講咗啦，小學雞啊嘛，係咪？我講小學雞啊，唔知幾多人即係啊借用我呢個講法，叫佢哋兩個做小學雞。但我有一個好清楚嘅立場，即使係小學雞，佢宣誓去表達一啲政見，係嘛？咁你要 DQ 佢，你係應該通過立法會，係咪？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講得好清楚，立法會主席可以因以下嘅情況去宣布一個議員喪失佢個資格。你而家將呢個宣誓及聲明條例啊個問題，你就用104條釋法，跟住法院即係去 DQ 佢，你係咪應該即係由立法會三分之二嘅議員去譴責佢提案，咁然後 DQ 佢？所以你肥胖有冇去講人大釋法唔啱啊？冇啊嘛！你話聯合聲明好重要，咁佢而家共產黨話聯合聲明已經係無效，你知唔知啊？ 啊，肥胖可能唔知啊，啲共幹講過嘅基本法就有效，聯合聲明就過時無效，咁都夠膽死啊！共產黨係一個最唔信守即係承諾嘅一個政黨，係一個最唔講道義、講信用嘅一個政權。啊，呢個就已經係眾所周知，係嘛？所以今次肥胖嚟香港咧，即係因為陳方安生揾佢嚟，咁啊好高調，係嘛？咁其實佢哋呢班人咧，不嬲都係一夥噶啦。陳方安生加肥胖加李柱銘加肥佬黎，係嘛？咁你對香港有咩幫助咧？請問係嘛？梁仲恆、游蕙禎固然係不堪，你呢啲有咁有地位嘅人，你嚟香港講呢啲嘢，對香港請問又有咩有咩裨益咧？係嘛？當然啦，咁亦都冇害嘅，係嘛？咁但係我至少希望你可以即係鬧下共產黨啊，係咪？你又唔夠膽係嘛？嗱，今日喺呢度做直播。咁啊，朝頭早，咁我哋希望咧六點鐘咧，我哋就再分享，就等即係夜晚黑嘅人咧，又可以即係翻放咗工又可以睇啦。咁啊，欣賞下呢度好美麗嘅雪景，係嘛？咁啊，記得要交台費咯，係咪？因為你係咁樣都用68.9×5×10，拜拜。